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6回，春暖花开，水面冰融，宋永仪装了10来船瓷器、茶叶和绸缎，打算出海经商。他磨破了嘴皮子，终于说动宋家诸多长辈得以带谢之真同行。谢之真本带不去的，又怕在临安住得久了叫吉温瑜听到风声反而会给宋家添麻烦，只好点头答应。临行前夜，谢之方借着魏宁王来江南办事的由头，悄无声息地潜入宋家，趁着夜色的遮掩趴在院墙上，遥遥地望了姐姐许久，以解相思之情。经过大大小小10余场战役，他黑瘦了不少，个头又窜出去一大截。火里血里历练过的人，同身充斥着杀伐之气，瞧着稳重了许多，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。院里灯火通明，谢之真站在廊下，看着丫鬟们来来往往，往车里装载日常所需之物，又低声吩咐青梅去厨下熬些甜汤犒劳众多下仆。她穿着一身浅青色衣裙，鬓挽流云，耳佩明当，微风乍过，衣袂翻飞，恍若神仙妃子，就好像一个没看牢，她便会飘然而去，羽化登仙一般。谢之方没来由地觉得心慌，双手扣紧了墙头，贪婪地看着他的一颦一笑，脚底被宋永仪用扇子戳了又戳，脾气上来低声喝道： 三哥别闹。 宋永仪没好气地催他： 快些下来，若是惊动了真妹妹，我可不受这10余之祸。 二人正拌嘴呢，谢之真似有所觉，朝这边墙头看了一眼，唤道： 15。 胖丫头利落地哎了一声，身形如电，几个起纵便跃到院墙之上，瞧见谢之方惊讶地瞪圆了眼睛： 主子。 谢之方连忙对他抹脖子瞪眼，将他一把拽下去，猫腰蹲在墙根藏匿踪迹。谢之真见15一去不复返，有些担心，又换了一句： 15。 15在谢之方的示意下，磕磕巴巴地撒谎哄他： 小姐不妨事，是只发春的野猫在乱叫，我这就把它赶走。 谢之方的脸色顿时黑如锅底。 主子您怎么不进去啊？ 15并不知道他们姐弟之间的事，只觉得这位出手阔绰的主子过家门而不入，实在有些奇怪。 小姐明日就要远行，您再不进去往后就见不到了。 呸！ 谢之方发现他找来的这丫头功夫虽好，却有3句话气死人的本事。 什么见不到，爷和姐姐的好日子往后还多着呢，闭上你的乌鸦嘴。 15老老实实闭上嘴，初一神不知鬼不觉的现身，对他拱手赔罪道： 15年幼无知，口无遮拦，我必会对他严加管教，还请谢少爷勿怪。 谢之方对初一十分尊重，将随身携带的10000两银票递过去道： 请先生和15姑娘随我姐姐一同出海，海上多风浪，一遇有人生地不熟，难免发生些不在我掌控内的事情，到时候千万护我姐姐周全。这是一半的酬金，另一半等你们平安归来，我再亲手奉上。 初一的师门凋敝，师父已有80岁高龄了，一年比一年糊涂，偏生有烂好心，捡了许多娃娃在山上供养他们的衣食用度，教他们识字习武，为身体残弱者研医抓药，种种花销耗费甚巨，因此缺银子缺得厉害。他接过银票，郑重答应了谢之方的请托，又盯着15把谢之真在临安这半年来的大小事情事无巨细地一一汇报了一遍，这才告辞离去。 谢之芳牵肠挂肚地跟随宋永仪进了他的院子，还没回过神，便被宋永仪照着肚子狠狠地揍了一拳。对方倒是顾忌着没有打他的脸，这一招却正中他还未愈合的剑伤。谢之芳痛呼一声，踉跄着往后退，衣领遭宋永仪捉住，重重摔在地上。宋永仪骑在他身上便是一通好打，一边揍一边气势汹汹地问， 我早就想问你，你和甄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只要一提起你，她的神色就嫩般不自在？为何你不敢去见她，却要插手关于她的所有事，连她每日用的什么胭脂水粉都要管？ 宋永仪是这一辈里的人精，早从众多蛛丝马迹中察觉出不对，却不敢往那个方向想。谢之芳也并非打他不过，却咬着牙吸着气，老老实实地受了这一顿打，直到宋永仪发泄完怒火，方才哑声答道， 三哥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吗？何必明知故问？ 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。 宋永仪心下一沉，喘着粗气恶狠狠瞪着他。谢之芳从地上爬起来，擦了擦嘴角的血，神色淡定从容， 我喜欢我姐姐，想要挣个前程出来，把她娶回家。姐姐知道了我的心思，这才对我退避三舍。 我当时对甄妹妹一见倾心，托我母亲向你提亲，你是怎么搪塞我的？说什么嫁得太远，担心她受委屈。怎么，只有嫁给你才是最放心，是不是？ 此事乃是谢之芳理亏，他抿了抿唇道， 三哥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控制不住对姐姐的感情，藏了私心，因此今日无论你怎么打我，就算往我身上戳几个血窟窿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只是我已经拿定了主意，绝不可能回头，你也莫要多费口舌劝我。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，又提起名分之事， 我对前程并无执念，自己也有大把钱财，堪称吃喝不愁。如今在沙场出生入死，为的不过是护他周全。待到时机成熟，他肯接受我的那一日，自然会回来带他远走高飞。 宋永仪听得瞠目结舌，好半晌才道， 我看你是疯魔了。 早就疯。 谢之芳苦笑一声，郑重地再次拜托他， 我请三哥带姐姐出海，一是避免那狗贼上门纠缠，二是希望三哥领着姐姐见一见名山大川，赏一赏异域风光。她在深闺里养得太久，难免囿于眼前方寸天地，不得释怀，常在外面走走，瞧瞧西洋人是如何我行我素，随心所欲的，看看异国女子是怎么抛头露面，在大街上自如行走的，心境必能开阔许多，明白姐弟之名根本算不得什么，对身子也有益处。 宋永仪不料他的思虑竟然深到这个地步，长吁短叹了半天，倒有些欣赏他的光明磊落，玩笑道， 你就不怕我和甄妹妹朝夕相处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？ 三哥既有陶朱之富，又有孔墨之德，必不会做这等挖人墙角的事情。 谢之芳三言两语将他架到高台之上，目光极为诚恳，端端正正又行了个大礼， 往后这一两年就全仰仗三哥了。 宋永仪叫他说的好没意思，摸了摸鼻子道， 丑话说在前头，若是甄妹妹始终对你无意，你不能强迫于她，尤其不要使那些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无赖手段。 若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对她有用，我早就做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啊？ 谢之芳从下属手里拿过一个盒子，里面摆满了长安最时兴的胭脂水粉、云翠珠簪，照旧交给宋永仪道， 只说是二舅母送的，千万别提我的名字。 宋永仪拖着沉甸甸的锦盒，看着他比往日清俊却不如往日那般神采飞扬的脸， 心里颇有些不是滋味，直到送了谢之方上马，这才低低地说了一句： 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必不会让真妹妹有半点闪失。 谢之方重重点头，想了想又不放心地嘱咐道： 我拿三哥当兄长，当知己，当君子，三哥千万记得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。 滚。 3月18日，谢之真携琵琶、青梅和几个仆妇登上宋氏商号的大船，驶向了蔚蓝无垠的大海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